跳跳跳跳糖耳朵，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，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，还有好玩的笑话。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。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？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，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。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，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。 好啦，开始听故事啦。 糖耳朵糖耳朵糖耳朵， 怎么了？ 我听说了咱们小区的电梯要坏了。 啊，哎，要坏了？ 对呀，不是坏了，好像就是说要修理还是什么的。 哎呀，那就得自己爬楼梯了。 我不想爬楼梯。 不想爬？ 对呀，接下来咱们俩要放假在家里待5天，每天都要爬楼梯下去，再爬楼梯上来，再爬楼梯下去，再爬楼梯上来，多累呀。 坐氢气球？ 不， 飞机火箭。 哎，我决定了，这5天我哪也不去，就在家里待着。 啊，那你没东西吃怎么办？ 我就多买点储存起来呗。 啊，也是啊。嗯，买5天的食物，然后放在冰箱里。 哎，你说现在有冰箱，我们可以把东西放在冰箱里 啊。对， 那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，要是电梯也坏了，那怎么储存食物啊？ 说不定以前的房子还没有电梯呢。 对呀、 再回到古代。 那他们怎么储存食物啊？ 啊，我听说他们古代人可以放在什么地窖里。 地窖里？ 啊，对，地下有个大棚子。 对对对，现在在咱们国家的东北还有人会在院子里面挖个好深好深的地窖。 啊，对对对， 他们好像会把白菜放在里面。 啊，对， 还会把肉放在里面。 我想到了，这跟在野外那些野生动物也是这样的， 比如松鼠。 啊，对， 听说松鼠会把他们找到的小果子埋在土里面。 是的，比如说狐狸会把他们逮着的松鼠让埋在雪地的小洞洞里。 啊，是不是老虎会把他们咬死的狐狸也放在什么地方储存起来？ 啊，是的。 好可 怕。狼也是把兔子放在小洞洞里的。 我们还是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吧。 好的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澳大利亚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玛格丽特·怀特和斯蒂芬·迈尔克金，是由周璇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、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《口袋狗》。从前有一位口袋先生，他有一件很大很大的外套，外套是蓝色，上面有格子的，上面还有两个很大很大的口袋，这两个很大很大的口袋正好可以装下两只很小很小的狗，一只叫皮皮，一只叫波波，一只是灰色的，一只是棕黄色的。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，口袋先生每天都会穿上那件大大的外套，然后把皮皮，也就是那只灰色的狗，放进右边的口袋，再把波波，也就是那只棕色的狗，放进左边的口袋。他总是问， 嘿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心吗？ 皮皮和波波总是回答，呜呜呜呜，意思是准备好了，很开心，谢谢你口袋先生。于是他们就出发去买东西。 他们三个总是走一条又远又有意思的路去商店。一路上，人们会和他们打招呼：“ 嘿，你好啊，口袋先生。”“ 哦，好大的口袋呀，口袋先生。”“ 嘿，你们好啊，小口袋狗。”“ 哦，你好，皮皮。”“你好，波波。” 皮皮和波波也总是很有礼貌地回应着：“ 波波，啊哇，波波，波波。” 有一天，皮皮的小脚一撑，他发现口袋先生右边的口袋破了一个小小的洞。他的小爪子再一撑，一转眼这个洞就变大了，而且越来越大， 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 皮皮可没办法告诉口袋先生他的口袋破了一个洞，他只能他只能这样告诉另外一边口袋里的波波。波波对皮皮说：“ 哦，总有一天你会从口袋里掉出来，撞到地面上，磕疼脑袋，然后你就会走丢了，回不了家了。” 右边口袋里的皮皮只好哀叫着：“喵喵。”那天晚上回到家，皮皮躺在拖鞋里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噩梦。他梦见自己终于从那个破掉的右边口袋里掉了出来。 哦，他重重地磕在了地上，摔疼了脑袋。 他还梦见他到处寻找口袋先生和波波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。等皮皮从梦中醒过来，虽然他还在暖和的拖鞋里，可是他觉得又冷又孤单。第二天早晨，皮皮躲到了床底下，不想出来。不过口袋先生还是找到了他。皮皮又藏到了抽屉里的一堆袜子和内衣里面，可口袋先生又找到了他。皮皮先生又钻进了口袋先生的帽子里，可口袋先生还是找到了他。口袋先生穿着睡衣，他刚起床就觉得很奇怪，他问：“ 哦，皮皮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”“ 汪汪汪汪汪。” 皮皮这样对口袋先生诉说着，波波也对他诉说着。可是口袋先生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。出门的时间又到了，口袋先生还像每一天那样，把皮皮放进右边的口袋里，把波波放进左边的口袋里，然后他问：“ 嘿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心吗？” 波波叫着：“ 不不不不不。” 可是皮皮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因为右边的口袋已经彻底漏了。皮皮只能用嘴紧紧地咬着口袋先生的外套，这样才不会从口袋里掉出去。口袋先生根本就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他们又出发去买东西。当他们到了超市以后，波波很担心皮皮，于是问了一句：“ 不不，你还好吧，皮皮？” 皮皮回答：“ 哇，不太好。” 他刚一张嘴，就从口袋先生右边的口袋里掉了出来。 他撞到地面，磕疼了脑袋。 接下来，皮皮抬起小脑袋，他站起来，发现眼前全都是人的腿，哦，好多好多条腿。可 可是就是没有口袋先生的腿。皮皮站在这里哀叫着， 之后，一位穿着紫色衣服的女士拎着购物篮子走过来，她停在了皮皮的身边，说：“ 嘿，你好啊，小狗狗，你是不是迷路了？哦，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家。” 她把皮皮拿起来，放进了篮子里，拎着它往前走。不过皮皮可不愿意坐购物篮子里的狗，皮皮是一只口袋狗，是口袋先生的口袋狗。于是他从篮子里跳出来，跑走了。一个小姑娘推着一辆玩具婴儿车走过来，她一眼就看到了皮皮，她说：“ 看，妈妈，这里有一只小狗狗，它迷路了。” 妈妈说：“ 哦，那把它放进你的婴儿车里吧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帮它找到家，好吗？” 于是小姑娘把皮皮抱了起来，放进婴儿车里，推着它往前走。不过皮皮可不愿意坐婴儿车里的狗，皮皮是一只口袋狗，它是口袋先生的口袋狗。它从婴儿车里跳出来，跑走了。一个男人推着购物车走过来， 嘿，我差点踩到你。哎，来吧，小家伙，看看我能不能帮你找到家。 这个男人把皮皮放进大购物车里，推着它往前走。不过皮皮可不愿意坐购物车里的狗，皮皮是一只口袋狗，是口袋先生的口袋狗。他跳出购物车跑走了，而且叫了起来，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。 他闭上眼睛，夹紧尾巴，把脑袋枕在前爪上缩成了一团儿。他在超市的地板上难过地叫着，忽然皮皮感觉有人把他抱起来，稳稳地捧在了手心里。啊，是口袋先生。口袋先生说：“ 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和波波一直在找你。” 这次口袋先生没有把皮皮放在右边的口袋里，他把皮皮揣在怀里面，把他带回了家。皮皮和波波看着口袋先生拿出了针和线，补好了右边口袋上那个大大的洞。波波问皮皮：“ 喔喔，你是不是掉在地上了？” 皮皮回答：“ 是的。”“ 呜呜，你是不是磕疼了脑袋？”“ 是的。”“ 呜呜，你是不是走丢了，回不来了？”“波波舔了舔皮皮的耳朵，表示安慰。皮皮说：“ 是的，我走丢了。开始我是购物篮里的狗，后来成了婴儿车里的狗，再后来成了购物车里的狗。不过现在我又回来了，我是口袋狗，口袋先生的口袋狗。” 皮皮砰的一跳，就跳上了口袋先生的膝盖。他用脑袋拱着，钻进了口袋先生的衬衫，紧紧的，紧紧的依偎在他的怀里。当然，波波也来了。 这个公众号真是好，可 配正常听听故事听听。你在干什么呢小群姐姐？ 我在发公众号啊。 哦，发得那么开心。 唐耳朵，我把你尿床的照片发在我小群姐姐的公众号里了。 啊，怎么能够这样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也把他不洗袜子那张照片发到公众号上去。 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唐耳朵，你在干嘛？ 我在发公众号啊。 你发的这是什么照片啊？ 哦，一只袜子立起来了。 一只袜子立起来了？ 对，在你的床角。 这只袜子看起来好眼熟啊。 是你的 啊？ 对啊， 我的袜子。 哦，底下还有一行文字呢，看。世界上最臭最坚硬的袜子 是小群姐姐的。唐耳朵，我命令你赶紧把这个照片给我从公众号上拿下来。 为什么？ 大家想象的小群姐姐应该是很干净啊，很卫生啊，很美丽呀、 好的，应该是你刚才说的这一些我都给录下来了再发送。哈哈，又上了公众号了。哈哈、 啊、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怎么办？ 来来，对着镜头笑一下。第三个发送。哈哈、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，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，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，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今天呱呱的爸爸下班回家，刚进屋就发现家里边两个人忙活得热火朝天。妈妈带着呱呱正在厨房做饭又做菜，一点点的教给呱呱生活的技能。没想到呱呱干的还挺像样的，而且身上还穿了一件蓝色的罩衣。爸爸夸了几句，发现这件罩衣上边华丽的缝了三个字儿ATM。 爸爸笑了笑，不解地问呱呱说，嘿儿子，你怎么弄了个 ATM 自动提款机写在衣服上面啊？ 妈妈说那是奥特曼。 幼儿园的老师昨天带着孩子们玩游戏，当时老师突发奇想，让小朋友们都来讲一讲自己的梦。孩子们的梦五花八门的，有梦见被爸爸妈妈训的，有梦见玩游戏的，还有梦见上学的，有的想不起来自己的梦到底是啥。等到呱呱的时候，呱呱是这样回答老师的： 我昨天就做了好梦。 老师问他，哎呦好呀，那你讲讲你梦到什么了呀？呱呱想了想对老师说， 老师还是你来讲吧，你也在场啊，你能比我讲得更清楚啊。 有一位先生准备迁入新居的时候，他很担心搬运公司把他心爱的古董大钟给碰坏了，于是他就决定自己亲自来搬运这个大钟。当他吃力地搬着他的大钟走过一个一个的街区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孩一直跟在他的后边。最后小男孩实在忍不住了，就向这位叔叔提出了一个问题。 叔叔，我实在不理解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为什么不买一只手表呢？哎，你这人活得真累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， 听听唐耳朵。 我是唐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